对话2022。 今集嘅嘉宾系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行政总裁叶成辉。 你唔试就永远唔知咯，所以我话一定有机会嘅时候，你要争取。咁你争取未必一定成功，但系唔成功都系一个学习过程。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下昼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喺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好多困扰嘅。疫情会为我哋呢个社会带嚟危同埋机，究竟你又会选择边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嚟钱嘉乐分享成为丈夫和父亲的矛盾与窝心。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11日，新增4874宗确诊，多十名患者离世。 广东道珠宝店遇劫损失2000万，三名男子被通缉。 竞委会接纳私家车分销商移除保用限制，即时生效。 乌克兰多个城市受俄军空袭，乌克兰将暂停向欧盟输出电力。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10月11日嘅早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讲下有关于疫情方面，寻日4800多宗嘅阳性个案，4400多宗系本地感染，其中嘅两个公布咗嘅输入个案啦，就系有一个新嘅变异病毒株嘅，分别就系 BA.2.75.2 啦，就系涉及到一个32岁嘅女士，咁就講佢喺新加坡翻到嚟香港嘅9月23日。另外一隻咧嘅新嘅變異病毒株嘅 XBB.1 啊，就係一個50歲嘅女士嘅，涉及到就喺美國翻嚟香港嘅。咁究竟呢兩個嘅個案會唔會對於香港成個疫情都會有啲嘅影響咧？其中 XBB.1 咧呢一個亞系咧就係、是。第一次喺香港係發現嘅咁。另外之前咧都尋日同大家提過關於呢個嘅雙價疫苗，政府就話已經收到 BioNTech 針對 Omicron 變異病毒株 BA.4 或者 BA.5 研發嘅雙價疫苗嗰個認可申請，就完成審核提供嘅相關資料之後咧，就會交到去顧問專家委員會嗰度嘅審視噶啦。不過唔同專家似乎對於係咪要引入呢個雙價疫苗咧，有啲唔同嘅睇法嘅咁。就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政府專家顧問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教授，早晨。 早晨 教授，點睇呢個雙價疫苗？因為我見你早前都有接受過啲訪問嘅，你自己係咪本身就係唔贊成引入呢個疫苗咧？ 係啊，基於好多唔同嘅數據同埋研究啦嚇。咁第一，大家都知道Omicron 嗰個變化速度好快嘅，你基本上3-4个月佢就會變成另一種變異株，而會取代之前個變異株。咁頭先主持你都小生都講咗啦嚇，琴日就引入咗第一宗嘅叫 XBB.1 啦。咁 BA.2.75.2 咧？其實在新加坡已經落地生根嘅啦，咁好似嗰個個案好似都係新加坡嚟嘅。咁隨住我哋0+3或者甚至乎將來更寬鬆，咁呢一啲新嘅變異株一定會入嚟香港嘅啦。咁至於而家嗰個雙價疫苗咧，就係用翻 B4 同埋5作為一個基礎，加埋個原草株咁樣嘅。咁嗰個引入咧，你需要好多所謂數據去支持噶嘛。咁喺過去一段時間，美國因為佢個疫情實在好慘烈啦，咁因為佢哋個公共衛生真係做得比其他先進嘅國家係比較差嘅，咁所以就不停用呢啲所謂新嘅疫苗嚟攞翻最低嘅好處都要去攞，咁就引入咗啦。咁嗰陣時嘅數據淨係老鼠嘅數據嘅，人嘅數據都冇嘅。咁所以我早幾日喺報紙睇到，佢嚟申請，我都有啲詫異，因為當然我哋未收到啦，各位專家都未收到，都有啲詫異啦嚇。咁我就唔知佢哋有冇人嘅有效數據啦、安全數據啦等等。咁呢個就安全嗰方面同埋最基本嘅程序一定要過嘅。咁但係最重要咧就係科學嘅。 咁科學個數據咧，就係、是基本上而家到年底或者年初真係能夠引入咧，嗰、那個我哋而家嗰個 BA 四同五咧，都已經係一個過去式啦，我哋叫過氣啦嚇。咁、大家專家都有個共識嘅，就係、是、其實呢啲新嘅變異株一定會喺香港出現，然後慢慢取代咗而家 BA 四同五嘅。咁所以到時真係有啲引入，大家都覺得安全啦，都可能有少少喺歐美做嘅有效性啦，都係覺得 OK。咁等你嘅好處基本上冇咗噶啦，因為有數據咧就見到用另一啲 mRNA 嘅雙間鏈喺老鼠做嘅啫，你無論用而家第一代打加強劑或者用佢而家嗰個莫德納嘅二價疫苗打咧，佢對呢個 B.2.75 咧係冇分別嘅，個中和抗體係冇分別嘅。咁因為佢哋全部都係大家係親戚嚟噶嘛，可能係姨媽姑姐、表哥表弟咁樣樣。咁個個距離其實係好似一個三角形或者一個六角形咁樣樣，有互相嘅關係啦。咁香港嘅好處咧就係第一波嗰陣時喺二三四係 BA.2，咁而家呢一個所謂第五波嘅餘波咧就 BA.5。咁有一位科學家喺北京大學嘅叫做曹元龍教授 Richard Chow， 咁其實佢喺呢個 Twitter 網絡世界好多歐美同埋即係都會同佢一齊互動溝通，咁佢就好勤力嘅，不停將呢啲唔同嘅變異株咧，就即刻用實驗去睇一睇，究竟譬如打完針感染咗唔同嘅變異株，咁佢嗰個逃脱咧，即係嗰個中和抗體逃脱係點樣樣？咁其實B.2.75咧，我哋就唔係好擔心，因為我見到嗰啲數據，如果係打完三針科興，你感染咗 B.2.5 或者 B.2.2，咁香港人好多都係有感染 B.2.5，都係打咗針啦嚇。咁、當然科興又有伏必泰有，咁佢哋嗰個抗體濃度一啲都唔低嘅嚇。咁、最擔心咧，其實係個 XBB。咁、那個 XBB 咧，其實就完全逃脱曬嘅。你如果係睇翻曹元龍教授喺 Twitter 有噶啦，佢喺個預覽都有噶啦。咁其實就基本上逃脱曬噶啦。咁係你無論係邊一隻都逃脱曬噶啦。咁所以 XBB 咧，咁如果真係由美國即入咗嚟香港，然後落地生根嘅話咧，咁最終咧，我自己覺得咧 ，XBB 會比B.2.75咧會更加高機會係成為嗰個主流株咯。咁、但唔需要擔心，市民真係唔需要擔心。你所有呢一啲咧都係一種網鏈嚟嘅，因為而家所有呢啲都係用抗體、用中和抗體或者代中和抗體去睇嘅逃脱，佢哋點樣都逃脱唔到嘅 T 細胞嗰個反應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將我哋嗰、那個試點或者個焦點真係要從呢個所謂打完針之後多少少抗體，或者好少少，就轉移翻去 T 細胞或者記憶細胞啦， okay. 記憶 T 細胞、記憶 B 細胞喺黏膜度個嗰個抵抗力，而唔係再糾纏於一啲網鏈。話、打完針你所度嘅血裏邊個抗體個高咁，跟住唔係高好多嘅。譬如呢、這個B.1 喺英國用嗰個雙價疫苗高。比原草出嚟高1.5倍嘅，即係多50%，你唔使幾個星期都冇曬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就糾結於呢個支援，而冇睇呢個大局。那個大局咧就係而家我哋80歲嘅就有30%未打第一針，3歲就有80%未打第一針。而手頭我哋有兩隻係好好嘅疫苗，我哋基本上接近用咗2000萬針。喺香港嚟講，我哋有極充分嘅數據去支撐佢究竟有啲咩擔心。究竟佢好處喺邊度？當然個好處好清楚啦，就係打完三針個基本盤。如果老人家打完四針，如果講80歲嘅，你一針都冇打咧，係死15-16%。你打夠四針咧，去跌到0.2% 度，咁嗰個減幅係驚人嘅。嗰啲先至係最值得去關注點，而唔係去嗰啲支援打完嗰個咧，就會多到50% 嘅抗體。而嗰個抗體係對付已經過氣嘅 BA.1。將來好快就會過氣嘅 B.4.5，咁所以我先至覺得早兩日喺報紙睇到，我都即係好擔心，打翻電話俾即係啲記者話點解會咁嘅，我都詫異，咁我先至即係抖出嚟講話，亦用咗比較重嘅語氣啦嚇，就係話係即係浪費資源啦，不合時宜，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就係再太過叫做唔好温柔啦嚇，俾個委婉咁樣講咧，我個。我個睇法睇唔到啊，見唔到啊，所以我先至 似乎用咗比較重嘅語氣，咁但係呢個我哋嘅位置住係覺得不適宜，係浪費資源嘅。 我想問兩樣嘢，因為頭先提到其中一樣安全性咧，咁見到其他譬如美國、加拿大、歐盟上個月開始都陸陸續續即係都批咗呢個輝瑞嘅二價疫苗嗰、那個加強劑當地去用啦，就係、是、針對呢一個 Omicron BA.4 同埋 BA.5。人哋當地又點解會係即係係未必有一個好充足嘅數據或者安全性嘅考慮之下，人哋都去用？我哋喺香港呢個情況有冇一個嘅參考性咧？又 當然有啦嚇，咁但係我哋完全未睇嗰啲數據，佢打咗幾多針？大家記得下輝瑞個 BioNTech 嗰個安全性啊，嗰陣時都係緊急使用，咁係過咗一段時間，我哋先浮現係見到佢係有心肌炎。咁心肌炎當然對我嚟講，一個兒科醫生咁啊，梗係唔係咁好啦，因為佢主要就喺我哋啲青少年嗰度發生。咁我哋而家都跟進緊50宗啲中學生或者即係話大少少嗰啲人嘅個案，咁即係對我嚟講，打針係點樣講咧？係應該係李光耀先生喺幾多十年前話疫苗應該係300% safe 嘅，咁但喺緊急嘅情況之下係啱嘅，我亦冇灰係參與話通過呢個俾輝瑞疫苗嚟俾香港打，咁但係呢一個如果你而家已經有一隻疫苗係或者呢兩隻疫苗係第一代嘅，已經知道曬佢啲安全性同埋點解唔用好佢咧？咁佢哋攞翻嚟嘅好處係有幾多咧 ？OK， 當然好多人又會提案啊，係歐美佢哋係先進嘅國家。我自己本人就覺得我哋睇翻自己嘅數據啦，我哋斟酌翻我哋自己香港嘅情況啦，唔係人哋做乜我哋一定要跟咯。 OK， 我諗最重要就係呢樣嘢。 我想講下即係近日對於呢個二價疫苗有唔同專家嘅睇法啦。咁譬如港大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凡都提到話，雙價疫苗同目前而家流行嘅病毒株更加接近，佢更加接近呢個講法係，就話效力咧仍然比針對原子病毒嘅初代疫苗好。咁另外許樹昌教授咧亦都提到話，二價疫苗可以擴闊保護，除咗原子病毒株咧，對於近期各種 Omicron 亞系，亦都可以產生針對性嘅抗體，係咪可以真係有個比較性，就係話二價疫苗比起初代嘅疫苗有一個即係有個比較啦，會唔會有一啲好啲，或者接近一啲而家嘅變異病毒株，從而話佢哋嘅效用好啲，可唔可以有呢個結論咧？或者點睇兩位專家嘅睇法咧？ 我諗咧就一定睇翻一個好複雜嘅圖嚟嘅，佢唔係一條直線嚟嘅，佢一個網絡形狀咁樣樣嘅，即係譬如 B。點一BA.4或者而家個原草株，佢之前未打針或者係未再有一個叫做breakthrough infection， 即係打完針之後再感染咧，佢嗰幅圖佢無論佢本身我哋產生嗰個所謂免疫嗰個圖咧，係呈一個三角形嘅。咁你打完針再感染咧，佢嗰個關係又會再有變化，咁絕對唔係一個直線嗰個關係嚟嘅。咁唔係話一代就比一代隔遠嘅，絕對唔係嘅。如果你我哋中國人家好多啦，有父系、有母系、有姨媽、有姑姐等等，佢已經嗰幅圖已經係複雜到我哋都未必追得到。但最終都係要睇數據嘅啫。數據就係喺啲老鼠嘅實驗，如果你用原草株作為加強劑，或者用 BA.4.5 作為加強劑，咁打完針之後，你攞翻啲老鼠嘅血清咧，咁確實係對 BA.4.5 係好啲啦嚇。咁但係對而家 BA.2.7.2 咧，完全係冇分別嘅。咁至於之前其他嗰啲二價疫苗喺歐洲，尤其是英國開始用係 BA.1 咧，已經過曬氣啦。咁你已經過咗氣嘅 BA.1 都唔會翻嚟，咁你對 BA.1 好啲，咁有咩用咧？咁同樣嘅道理，你去到年底年初 BA.4.5 已經係一個過去式。咁你多谷一個月到嘅好處係多，譬如40-50%，何苦咧？你而家就使到啲市民仲要將呢一件事去到提升到喺傳媒大氣電波度放，等到啲市民。咁亦我睇到有啲同事就話：，有好多市民喺度等緊嘅呢個二價疫苗。咁我成個心都真係實曬啦，係嘛？我哋咁辛苦叫老人家打，已經咁辛苦，咁而家亦有一啲言論話你不如等一下啦。或者3歲以下嗰啲有80%未打，咁作為一個全局觀睇整體疫苗推進計劃嘅人或者一批人啦，咁呢個係咪一個好明智嘅説法咧？使到個公眾更加混淆，咁自己手頭嘅都唔用好佢三針或者四針，一老一亂同埋有病痛嗰啲真係未打夠嘅，四針真係打得好差嘅啫。譬如老人家有病有痛嗰啲，咁第一針嗰啲一老一亂。 三成八十歲以上一針都未打過，低過三歲嘅八成都未打過。咁用呢一啲咁樣嘅喺當然專家唔同嘅即係所謂意見係絕對正確嘅，否則真理就變唔到出嚟㗎啦。咁我絕對尊重大家可攞曬啲數據出嚟。 Okay. 而啱啱咧就係上個星期9月21號喺自然科學雜誌發表一個文，就係喺英國做嘅，做咗好出色嘅。第佢有兩個群組嘅，第一組就係大概150人，第二個就300人。咁真係證實咗 T 細胞抵抗 S 蛋白、N 蛋白同埋 M 蛋白，先至係同呢個將來冇感染嗰個有個相關性，而至於其他啲抗體，無論你係啲中和抗體、你嗰啲 S 抗體、你啲所謂黏合抗體，都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嘅。 嗯， 咁呢個咧係一個真實嘅數據，係一個所謂 real world data， 唔係嗰啲喺實驗室、唔係啲老鼠嗰度嘅，係喺英國 Cardiff 大學嗰度做嘅，係 T 細胞，而個 T 細胞咧就係要將 S。N 同埋 M 呢三個蛋白加埋嘅 T 細胞，就做個相關性就係最高。咁如果你嗰個係即係個 T 細胞夠嘅咧，你即係跟住你嗰六個月感染咧，個機率得單位數嘅，就唔知4-5%。如果你係低個群咧，叫 quartile， 即係最低個20%，有成45%。咁所以到最終咧，我哋真係唔好好似盒子摸象，因為抗體容易擋嘅 T 細胞嗰、那個。情況比較複雜，唔係咁容易度嘛，真係唔好淨係盒子摸大象，就覺得條鼻越長越好，咁唔係嗰條鼻會短翻噶嘛，咁、 okay. 應該係全局，就係嗰四隻腳咁有 T 細胞， okay. 有就係記憶 B 細胞咁咯。 嗯，嗱，教授，但係從全局嘅角度，即係話可能一方面有啲市民就話見到二價疫苗可能會出現嗰個諗法，就係會等，但另一方面會唔會就係令到啲市民有多一個選擇咧？可能亦都會吸引一啲原本唔打嘅人係會打。疫苗，又或者有冇一個情況就係，如果你而家決定，即係話政府決定啦，唔引入呢一隻嘅二價疫苗，到有一日有一啲證據或者數據睇到係更有用嘅時候，要攞嘅時候又已經太遲，未必買到啦。 嗱，咁其實而家全球嘅疫苗供應咧，就係遠遠超過係嘅需要量嚟嘅。咁你都知啦嚇，咁第一代咁當係舊貨啦，佢哋咁啲舊貨都仲係好多啦，都賣唔出去啦。咁當然一定有一個新貨就係出嚟。咁我諗作為一個消費者啦，如果覺得好難聽，用市場嗰個觀點嚟，但係你梗係要睇你買咗翻嚟，咁你得到嘅好處係啲咩嘢？咁你嗰個好處其實你而家用手頭仲有嗰啲存貨，都可以足夠我哋市民打三針四針，而得出嚟減重症死亡係冇分別嘅，係冇分別嘅。只不過係感染率嗰度可能係差少少，當啊嚇。咁值唔值得咧？呢個係咪一個資源有效去運用咯？呢個第一點。所以我點解咁小心話浪費資源？我唔係話佢完全喺某一個情況之下，可能係多咗唔知0.几%係少咗啲感染個案。但係大家你記得呢班同事都講咗話呢個混合免疫噶嘛？其實我都唔忍唔住要再講呢樣嘢。咁其實點樣跳出呢一個大疫症咧？蕭生，我其實都同你講過噶啦。咁一早嗰陣時，我哋即係做免疫嗰啲同事啊等等，或者做疫苗嗰啲同事就覺得嗱，一開始嗰陣時咧就切斷，有咁快得咁快切斷佢傳播，因為實在頂唔順啦，個醫療系統會崩潰。咁到咗一段時間，兩年啦，而家三年啦，係有足夠嘅人群打咗針，足夠嘅人群打咗針之後再感染。咁喺嗰刻咧，嗰啲疫苗咧就唔應該去防止嗰啲感染嘅，只要防止重症就得，因為咁樣你咧，你就可以我哋叫 facility 可以使到所謂你打完三針或者老人家啦，打完四針之後再感染，而獲得一個所謂自然嘅免疫，或者有啲同事叫做混合免疫等等啦。咁其實就無傷大雅嘅，因為你見到而家啲數據，你嗰個轉率啊、重症率咧。都冇飆升，咁當然你琴日見到嗰兩個走入嚟嗰個女士係咪兩個都係，咁其實佢因為當然你唔可以當佢一種代表啦，因為佢一定係健康先上到機啦，係咪？咁所以佢仍然係有待要睇 XBB 嘅數據，睇 BA.2.7.2 嘅數據。咁、 okay. 新加坡嘅數據就好清楚，你感染咗之後咪係咁。咁點解咪俾佢感染咯？最緊要打完三針或者四針啦，視乎你嘅身體同埋你嘅年紀咯，就唔好再糾纏於。再額外用幾多億去買？你要將幾多億去俾我哋嗰啲基層嘅市民，俾我哋嗰啲瘦仔感染完新冠，可能有長新冠嘅病徵去幫佢哋啦。嗰啲係咪更加有效啊？ 嗯，最後時間唔係好多，想問翻 XBB 點一？你頭先話有機會變成一個嘅主流病毒株啦，係咪即係會亦都會引起新一波嘅疫情？有可能去到個案又會去到幾多咧？ 嗱 XBB 咧係由係一個都係 Omicron BA.2 兩隻分株，好似結咗婚咁樣，大家交換咗一啲我哋叫做叫基因啦嚇。咁佢就係 BJ.1 同埋 BM.1.1.1。咁佢個圖書咧係驚人嘅嚇。咁基本上啊，曹元龍教授睇嗰啲全部都係冇中和抗體，亦即係話佢會感染，但唔使擔心。我哋感染如果打完四針或者係之前有 BA.2 或者 BA.5 咧，佢嗰種感染咧，我覺得應該叫 abortive infection， 即係變咗係錯頓嘅感染嚟嘅。佢呢個黏膜度會有第一輪嘅感染，你啲上皮細胞、呼吸上面啲細胞咧，係會產生一輪嘅病毒。咁跟住咧，極速大概係半日一日到咧，就已經消滅曬。 Okay. 你可能有啲人咧就有啲鼻嘅唔舒服等等。咁我自己覺得就係咁樣樣。XBB 點嘅都係由 BA.2 變出嚟，咁佢個 T 細胞嗰個能力咧，應該都唔會逃脱得。去變，除非一個全新嘅，咁我就當然擔心，因為 T 細胞嗰個反應咧係好細微嘅，佢、 okay. 每一段咧係講緊幾十個至幾百段咁樣樣，走唔甩嘅，走甩即係走甩一成兩成咁樣嘅 嚇。好啊，好啊，唔該曬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係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對於二價疫苗或者有啲叫雙價疫苗，你又點睇咧？轉頭翻嚟再傾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今日是日本第一日恢复自由行入境旅客，香港快运表示已经增加10至12月航班，额外提供超过400个航班，往来香港同日本占超过380个。香港快运表示，本月每周营运约50个日本航班。十二月旅遊旺季每星期增至120个，明年三月底將增至約460个，大約是疫情之前的水平。香港快運早前宣布調配或取消明年1月15日或之後的部分航班。行政總裁吳傑文表示，政府宣布0+3措施之後，市場反應熱烈，希望全面檢視明年航班，讓旅客有更清晰和準確航班時間表，強調這次的檢視已經考慮到人手安排。他指出，涉及的航班大部分是調整時間，大部分旅客已經收到通知，在不收取額外費用下安排同日同點航班，正處理一些取消航班、全數退款的個案，相信今個星期內可以完成。藍田廣田村凌晨發生一級火，已經救熄。事發在廣雅樓，消防在凌晨3:30左右接報，出動2條喉和2隊煙霧隊灌救，火警在凌晨4:30之前大致救熄。行動中接到5個求助個案，一度疏散50人。美國總統拜登說，烏克蘭在當地星期一遭受的導彈襲擊，反映俄羅斯總統普京對烏克蘭發動的不合法戰爭是徹底的暴行。拜登指責俄羅斯殺害和傷害平民，並打擊沒有任何軍事價值的目標，強調今次襲擊只會進一步強化美國與烏克蘭人民站在同一陣線的承諾。他要求莫斯科立即結束無緣無故發動的侵略，並從烏克蘭撤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明，指烏克蘭的城市遇襲再次提醒各方，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帶來重大道德問題，任何有良知的人、任何有原則的國家對這些恐怖的事件帶來的破壞都不可能無動於衷。他形容現時不是棄權、安撫或者是基於所謂中立立場發表模棱兩可言論的時候，而是要高呼支持烏克蘭。烏克蘭能源部表示，由於能源基礎設施遭受攻擊，烏克蘭從當地星期二開始暫停向歐盟輸出電力。能源部在聲明中說，火力發電及變電站被擊中，迫使烏克蘭要暫停電力出口，以穩定自身的能源系統。官員較早時說，俄軍今次對能源系統的攻擊是整場戰爭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由於整條供應鏈都受到導彈攻擊，令到供電變得困難。

競委會接納私家車分銷商移除保用限制，即時生效。 烏克蘭多個城市受俄軍空襲，烏克蘭將暫停向歐盟輸出電力。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讲到呢个针对 Omicron BA.4、BA.5 嘅二价疫苗咧，政府系收到药厂方面嘅申请，咁啊认可申请噶啦，收到，咁啊稍后就话会收到一啲嘅审核完资料之后咧，会交到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嗰度审视。不过而家嗰个嘅即系讨论点咧，就系有唔同嘅专家对于究竟系咪香港要引入呢一只疫苗咧，呢个二价疫苗咧，有唔同嘅谂法。其中头先同刘宇龙教授倾到咧，佢其中一个嘅点咧就系话，即系 Omicron 嗰个嘅变种速度啊，都系快过一啲研发疫苗嘅速度，咁就话估计喺呢个二价疫苗嚟到香港嘅時候咧，香港流行嗰只嘅即係病毒株咧，已經唔再係 BA.5 啊。咁啊，亦都提到話，不論係接種三劑科興或者係伏必泰嘅初代疫苗咧，同樣可以誘發到身體個 T 細胞反應嘅咁。另外有專家，譬如孔凡毅教授等等，就認為呢個雙價疫苗咧嗰個嘅效力咧係比原始病毒株嗰個初代疫苗咧好。唔同專家唔同睇法，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啦。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早晨，蕭生你好，系。 早晨，崔俊明，你自己又覺得應唔應該引入咧雙價疫苗？ 兩位教授都係一邊一邊啦。嗱，無可否認嘅，即係邊啲疫苗都好啦，產生嘅中和抗體或者 T 淋巴細胞咧，都可以保護到身體嘅。咁所以而家個集中於即係係咪出年或者今年年尾會唔會有二價疫苗，即係新個我哋叫第二代嘅疫苗出現咧？嗱，咁要睇翻。就嗱冇錯嘅，但當感染嗰陣時候，除咗又要靠啲中和抗體去防止感染之外咧，減少重症啊入院咧就靠 T 淋巴細胞嘅。咁研究發現到咧，二價疫苗咧佢個 T 淋巴細胞同呢、這個我哋第一代，即係而家我哋個原始株型嗰代嘅疫苗咧，個 T 淋巴細胞咧就係個相若嘅。咁但係而家個唯一嘅分別就係咩咧？就係中和抗體啦。嗱，中和抗體咧要睇翻本身而家流行係咩株型啦。早期嗰啲我哋叫原始株型嗰啲咧，而家就係我哋接種緊嘅疫苗，咁都係針對嗰啲嘅，咁所以點解你都見到仍然都係有啲人係感染咧？就因為而家嗰個流行咧係叫做 Omicron BA.5 咁所以佢嗰個中和抗體嗰個殺傷力就唔係好強，咁但係好彩又有 T 淋巴細胞去保護咁解啫。咁所以如果你話最保護得最好嘅，咁當然啦，如果我哋能夠中和抗體係匹配我哋而家流行嘅BA.5 咧，其實嘅意思即係話我哋嘅感染嘅機會都低啲。嗱，咁啊，劉教授都唔係唔啱嘅。劉教授嘅意思就話，就算感染咗，你都唔會有重症啊、入院啊或者死亡。咁但係最好唔好感染啦，因為始終有一班好弱嘅人，佢哋連感染都唔想噶嘛，係咪？但因為佢抗壓個免疫系統差，咁所以點解二價疫苗我哋學會都贊成係引入咧？就因為我哋都唔想佢哋嘅感染，就算你話之後都冇咁重症嚇咁樣。 不過從安全性嘅角度睇，頭先劉宇龍教授都提到呢一方面嘅，係咪數據上面暫時又未必好充足，就睇到呢一隻疫苗真係對於 Omicron 嘅 BA.4、BA.5 係好有效嘅咧？ 係嗱，最緊要睇翻疫苗，睇翻兩樣嘢，一個安全性同埋有效性。嗱，安全性就無可置疑噶啦，因為而家啲疫苗根本嗰個副作用好輕微，個安全性係可以確立嘅。好啦，有效性嗱，有效性咧其實係高過原始株型，即係我哋第一代嘅疫苗少少嘅嚇。咁雖然你話，高少少值唔值引入二價咧？咁其實要見仁見智啦。因為點解咧？而家大家睇到啦，我哋學會早前開嘅記者招待會之後，話有啲變種嘅。咁琴日已經講咗話，真係有啲 BA.2.7、5.2，甚至乎係嗰啲叫做XBB 型嚇，呢、這個好特別。咁所以咧，就其實咧都值得去即係、就是、有效性，你話多少少都好嘅，即係起碼。即係可以做到最好嘅保護咁解啫，係啦。 就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頭先提到啦 ，BA.2.75 或 BA.2.7、5.2，或者尋日公布首次發現嘅呢個 XBB.1 嘅，就算有咗呢啲疫苗雙價疫苗之後，對於呢啲再變種或者其他新嘅變種病毒株嗰、那個有效性係其實同原始嗰、那個初代疫苗係冇分別嘅，可唔可以咁樣講嘅咧？ 暫時未有數據，因為佢哋而家要做緊臨床試驗，就算而家係二價 第二代嗰啲都係講 BA.45 嘅 mRNA， 佢都係針對呢啲 BA.45 嘅，暫時未針對住 XBB.1 或者話 BA.2.75 呢啲變種株型嘅。不過有一樣嘢要好緊要嘅，即係其實咧，佢哋都譬如話 BA.2.75 咧，佢嘅特性都係一啲即係容易啲傳染，但係個殺傷力唔係好強。咁但係咧，佢哋嗰個我哋叫做免疫逃逸啦，免疫逃逸咧其實都高過 BA.5 嘅。譬如喺個北京嘅最近一個北京大學嘅研究咧，佢睇到因為北京大家都知道啦，佢哋打科興嘅，咁而家香港好多人都打緊啲科興疫苗，打咗三針科興疫苗或者三針科興疫苗仲有感染嗰啲咧，佢發覺咧就佢個免疫逃逸咧，即係講緊 BA.2.75.2 呢個免疫逃逸係大過 BA.5 嘅。咁所以冇法子追㗎啦，因為其實流感疫苗都係點解年年要接種呢？因為我哋追唔切嗰啲病毒嘅變異，咁呢個係已知嘅。咁但係係咪咁就話唔好買啲新嘅呢？其實未必嘅，我哋要希望貼近啲而家流行嗰啲株型，令到個保護更加大咁解嘅。 OK， 嗱，你頭先就話即係你哋學會都贊成引入呢個雙價疫苗嚟香港啦。咁 冇錯， 邊啲市民應該係優先打先呢？又要考慮啲咩呢？又 這個是最好的重點來的。咁其實如果真係引入二價咧，一定係首要係俾一啲長者同埋一啲長期病患者啊，或者免疫系統受損嘅人士，即係不全嘅人士啊，一定唔會係普通人先嘅嚇。因為二價疫苗頭先講啦，其實佢比而家我哋第一代原始株型嘅疫苗咧係好少少。喺邊方面咧？就喺一個中和抗體方面就會好啲嘅，咁就當然啦，因為佢就好少少，你其實有啲健康嘅人士或者我哋唔係頭先我講嘅高危人士咧，其實可以稍後先接種嚇，咁但係今次如果而家入嚟咧，其實最主要都係嗰啲長者嚇，60歲或以上。或者一啲高危人士係啦， 但個考慮點會唔會都係感染過 BA.4 或者 BA.5 嘅市民咧，就本身可能針對呢一個嘅變異病毒株都有個抗體，咁所以呢啲人咧就反而唔需要打二價疫苗啦。會唔會係其中一個考慮咧？呢、這個 會嘅，你覺得好啱。暫時冇一個迫切性啦。咁但係頭先都講啦，因為佢有個因為呢啲變異株啊，即係呢啲Omicron變異株，佢有呢個免疫嘅逃逸啊。即係你就算有抗體都好啦，咁就過去可以逃過呢啲中和抗體，但係即係始終有 T 淋巴細胞保住先嚇，咁所以冇一個迫切性要接種二價疫苗嚇。 另外咧就想問一下有關於話而家啲新嗰啲變異病毒株啊，譬如 BA.2.75 啊嗰啲啦，係咪話而家啲香港嘅口服藥或者係抗體藥對於呢啲新嘅變異病毒株一個效力上面有一啲嘅部分啦，係咪話有一啲會弱啲啊？ 係嗱，就頭先講啦，因為其實佢主要個研究啦，有兩個大嘅研究係非常之俾到個指標嘅。第一個就係頭先我講北京大學嘅研究啦，就係講科興嘅研究嘅，即係佢係個免疫逃逸係高過 BA.5 嘅。另一個喺瑞典嘅研究咧，都睇到出嚟啊，實驗室研究佢都係BA.2.75.2 咧都高過 BA.5 嘅，呢兩個研究都係證明到免疫逃逸係高過 BA.5。好啦，咁就證明到啲咩咧？其實對藥物嘅治療點咧，主要都係同一啲單株抗體有關嘅，因為其實已經證明到咧，呢、這個新嘅變異株咧嚇，即係講緊BA.2.75.2咧係會無效嘅，即係有抗藥性。口服藥係點咧？口服藥要跟正嘅，口服藥係完全暫時嚇未有影響。但係要多啲研究先睇下口服藥，但 聽得唔係好清楚添。口服藥方面點啊？頭先你話 口服藥要更正翻嘅，口服藥暫時嚟講就唔影響，即係我哋而家抗病毒嘅口服藥係唔影響，主要影響大部分嘅都係一啲我哋叫單株抗體嘅藥物，即係咩咧？即係好似話我哋做治療啊，或者預防嘅呢個 Omicron 嘅單株抗體嘅藥物。 咁針對呢啲抗體藥，可能係一啲新嘅變異病毒株嗰個效力會低嘅時候，咁香港應該點咧？應該要買多幾款嘅抗體藥定係點咧？ 你講得啱嘅，其實就仲有一隻，暫時嚟講，即係喺外國仲有一隻我哋叫單株抗體藥物咧，都仍然有效嘅。雖然而家香港用緊嘅單株抗體 Evusheld 同埋其他大部分嘅單株抗體都冇效，或者有。疫苗係嗰啲病毒藥對佢有抗藥性，咁可能真係要採購嗰只即係暫時有效嗰只單株抗體藥物。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一啲抗體藥啦，對於新嘅變異病毒株嘅效力咧，都講到有關於雙價疫苗嘅。 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寻日都同大家讲下有关于院舍疫情之下嘅一啲嘅安排。其实喺之前亦都有啲安排，就系话为咗加强保护一啲院友或者一啲院舍入边嘅员工咧，喺今年8月。31号起咧，喺院舍员工方面咧，就系、是、强制核酸检测嘅安排，所有嘅院舍员工咧，有冇打针都好啦，就系、是、进入个院舍直勤之前咧，喺当日或者之前两日嘅其中一日咧，要做一次核酸检测，并且继续喺每日咧要做一个快速检测嘅。另外就系9月5号起，一啲访客啊，院舍嘅访客咧，喺到访之前48小时内要做核酸检测，并且提供呢个阴性结果嘅证明嘅咁。呢一啲嘅規定啦，究竟對一啲院舍嚟講啊，即係訪客嚟講，一啲院友嚟講嘅影響係幾大咧？咁嗱，見到有立法會議員咧喺福利事務委員會嗰度咧，都提出啦，當局係咪可以放寬一啲嘅院舍探訪安排咧？咁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咧就提到話，而家即係啲探訪人數咧係冇硬性規定嘅，咁不過據衞生防護中心嘅建議咧，人數少啲就會好啲。亦都話為咗確保咧係保障呢啲嘅長者同埋病毒咧係有個距離喺度啊，咁應該要維持現有嘅防疫規定，包括事前嘅核酸檢測要求等等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院舍嘅情況。1872311又講下你嘅睇法啊！电话旁边有香港安老服务协会执委李辉，早晨，早晨李辉， 系早晨啊，邵乐文， 早晨李辉。不过想继续同你倾之前咧，因为有个特别交通消息啊，想讲嘅先啊。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狮子山隧道快线有多车相撞，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呈祥道近盈辉台，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继续同阿李辉倾，头先就提到一啲院舍员工而家都要隔日做呢个嘅核酸检测噶嘛，亦都要一啲访客啦，48小时内到访之前48小时内要做嗰个核酸检测啊，阴性等等， 冇错， 有冇放宽嘅空间咧？你自己观察到喺而家疫情之下， 因为已经48小时嘅员工强制检测咧，已经实施咗个半月啦，咁咧就隔日去做，嗱呢一个嘅做法咧。是为了避免院舍体弱的长者会感染，但是呢实施了这个几月以来呢，对院舍的运作呢的确是多多少少带来一些影响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员工他连续休息两日呢，他一是他就一定要在休息日回去院舍那里去递交他的标本樽，如果不是呢，有很多呢他们自己就干脆我收工之前我一溜我就提交两日的检测樽。那这个对于那个检测的结果有没有一个影响呢？还有呢，现在院舍的员工呢每日他上工他 提交一个快速检测，其实已经足以呢是快过你的核酸检测的结果。有很多你的核酸检测的结果未曾出嚟，就已经提交到两条线，我哋都唔俾佢翻工噶啦。 O K， 嗱啊，李辉，因为嗰个特别交通消息咧，再有一啲嘅更新啊！特别交通消息，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狮子山隧道快线有多车相撞，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呈祥道近清丽苑嘅，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李辉头先就讲到有关于员工个嘅情况啦，但系访客方面咧，48小时内到访之前48小时要做一个嘅核酸检测阴性嘅，咁呢一个个安排又可唔可以放宽，或者你观察到啲咩咧？ 近日咧，其實咧就醫院都放寬咗個探訪噶啦，希望咧能夠俾到啲長者啊或者係病人咧，其實屋企人嘅探訪對佢哋亦都係一種治療嚟嘅，對佢哋嘅心理啊、精神健康各方面都係有好處嘅。咁你要求佢哋48小时咧，咁一直都有執行嘅。咁呢方面咧，反為咧，因為佢要探訪，佢必須要預先同院舍溝通預約，咁喺做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就係唔似好似員工咁樣，佢隔日要翻工嘛。你探訪嘅未必一定係隔日嚟探訪嘅，即係如果佢要隔日嚟探訪咧，對佢當然係有一啲嘅影響啦。咁呢方面咧，因為佢係喺社區嚟啊，當然我哋都希望佢能夠做到呢一點咧。去保障返院舍裏面嘅其他嘅老人家呢， 咁呢個做法咧係無可厚非嘅。 OK， 即係反而訪客嗰個你覺得可以接受，員工嗰個就可以放寬。點樣放寬呢？因為我見到譬如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提到話，核酸檢測要求有助減低院舍長者感染風險，需要保留嘅。暫時政府個睇法都係好似繼續做住先。你哋點睇呢個？ 因為呢個半月嘅四十八小時強制檢測咧，你睇到院舍咧都係一啲零星嘅個案，同埋咧並唔係話個個係因為核酸檢測係發現出嚟嘅，有好多係嗰個 RAT 快速檢測就發現，仲比佢個結果嚟得快。我哋覺得咧，而家係有空間去做一啲嘅調適，慢慢我哋唔係話即時要放寬曬，而係我哋可唔可以咧一個先去回復翻一個禮拜一檢，咁睇下個結果如何，而去繼續去觀察放寬到恢復翻兩個禮拜一檢，但係呢個 RAT 每日檢測必須要做嘅，我覺得呢個更加重要。 快測繼續做，不過核酸檢測睇下可唔可以逐步放寬啦。咁有啲專家都提到話，因為而家有啲新嘅變異病毒株啦。咁對於接種率比較低嘅長者仍然具有風險，咁佢哋咁樣睇嘅，咁亦都話有啲條件可以放寬一啲院舍入面嘅防疫措施，譬如佢提到啦，話如果政府可以派人咧去到院舍為一啲院舍員工咧同埋院友做核酸檢測啦，並且將院友三針接種率提高到去到九成以上咧，就可以考慮放寬院舍嘅防疫措施。你覺得首先呢個接種率去到九成三針難唔難啦？同埋同唔同意啊呢一個嘅門檻啊？条件咧， 三针嗰度咧，我相信而家三针去到已经七成几八成嘅啦，应该咁去到九成系咪一个难嘅指标咧？只要佢打多两针、三针就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咁你话院舍去到三针之后去放宽咧，咁呢个就要听翻专家嘅意见啦。咁当然而家又有季节性流感出現啦，咁我哋係咪需要保持一個高度嘅警覺性？呢個係需要嘅，因為要保障長者嘅健康嚇。咁至於話長者三針呢方面咧，我哋覺得個冇懸念嘅，應該係可以完成得到嘅。 疫情之下院舍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啲意見咧，譬如社聯嘅蔡海慧咧提到話，如果院舍嘅長者打齊三針，係咪可以安排佢哋外出同啲家人見面咧？咁你哋作為即係院舍營運者嚟講，又同唔同意咧？或者而家啲長者即係都長時間可能喺院舍嗰度冇得去出去有啲活動啊咁樣，呢啲位有冇得可以覺得可以放寬下咧？譬如短暫可以俾佢哋去一啲院舍外面嘅空曠嘅地方啊，咁可唔可以做呢啲安排咧？ 其實而家院舍咧，都已經開始做呢方面的安排，例如咧就自己係自己嘅院巴啦，咁啊帶啲老人家出去睇下外邊嘅環境啊，甚至係去參觀一啲特定嘅地方，譬如比較安全性嘅，甚至係可能去一啲A 加 Plus 嗰度嘅外圍啊。其實都幾靚下嘅，咁我哋逐步都去做緊呢一樣嘢，希望咧老人家咧係貼近個社會，睇到外邊嘅環境。咁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嘅註冊醫生咧都提議我哋係可以俾老人家咧逐步可以出去社區嗰度，即係當然唔係話去酒樓啊，唔係去食肆，而係咧，佢可以去特定你自己喺車上面，或者你去 book 到一個特定嘅空間，俾啲老人家去嘗試下接觸翻個社會啊、飲茶啊嗰啲。咁呢個對佢哋都係一種好嘅治療嚟嘅。 有冇啲咩限制或者咩條件啲長者先可以參加你頭先講嗰啲活動嘅？ 一定要打咗三針，同埋佢個檢測係陰性，佢安心出行。是達到那個衛生防護中心的標準，咁其實佢就等於一個普通的正常人，佢可以參與翻佢嘅應該去有嘅自由活動啦。 我見到譬如有啲議員亦都提到話，院舍只係部分啦，應該係有啲院舍只係俾長者去外出求醫，而訪客嘅數量咧亦都有限制。其實多唔多話，譬如院舍限住探訪嘅就算探都好啦，有嗰啲探訪嘅次數啊，探幾耐啊嗰啲限制多唔多嘅咧？這個社署方面本身有冇指引，定係都係個別院舍自己定咧？ 呢方面就冇一个强制性嘅，但係呢如果作为院舍嘅安排上面，我哋当然唔希望佢即係几个家人集中一起，或者有好多嘅家人，咁呢个喺防疫方面呢我哋都担心会有漏洞出现嘅，咁最好一个家庭呢有两个嘅家人去探访，咁呢个最好嘅。咁同时呢我哋希望呢就唔好话四个家庭一齐，你始终个空间系有限啊，咁呢个系需要去严守嘅一个措施啦。 即系嚟紧都冇得放宽啦，就喺疫情好啲嘅情况之下，呢啲有冇得放宽啦？院舍自己 呢个要依据翻卫生防护中心嘅指引啦， OK。好，唔该晒李辉，先同你倾到呢度。李辉系香港安老服务协会执委，讲到安老院舍而家喺疫情之下嘅一啲。探訪一啲院舍自己做一啲嘅安排啦、限制啦等等。你自己點睇？會唔會你自己都有屋企人住喺院舍咧？個情況係點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有議員喺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都提到話，啲正係輪候緊院舍宿位嘅長者咧，都反映啊話，暫時咧未必想入院舍，因為擔心入咗去之後咧，未必見到屋企人等等。有好多唔同嘅意見，議員都關心到嘅。轉頭翻嚟再傾。 接近週末氣温回升，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睇明报报道，荃湾圣方济中学上个星期三举行升旗礼，14个学生被指违规，被校方勒令停课3日。校方寻晚发声明话，涉事学生在早会升旗之前，并冇返回课室同埋到操场集队，并作出不尊重升旗礼仪式嘅行为。有涉事嘅学生向明报话，当时喺雨天操场食早餐。得知道要升旗的时候已经起立，但是副校长事后斥责他们并没有站立。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朱国强说，学界普遍比较少罚学生停课，他说处分方式和违规行为最好是相关，具意义引导学生纠正。教育局回复说，局方已经提醒学校按照相关指引处理，并且要求校方提交报告，将会继续和学校保持密切联系，提供适切意见。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七名西医发出俗称免针纸的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之后被捕，大约20000张免针纸将会在听日失效。长洲复核王郭卓坚上星期五入禀高等法院，质疑当局废除免针纸的决定违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越权要求法庭推翻决定，又质疑安心出行违反国际人权公约。法官高浩文寻日批准司法复核许可申请，并且强调案件急切，今朝早将会开庭作指示聆讯。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保护儿童会下下同乐居以及保良局婴儿组接连被揭发虐儿事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话，因应社会关注虐儿问题，将会加快强制举报虐儿立法时间表，期望在11月咨询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比起原本计划提前1个月。文汇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綠色和平同本土研究社的研究發現，單計北部都會區已經有433公頃具有發展潛力的快速棕地，當中大約300公頃的土地是有作業，例如貨倉等，其餘100公頃就沒有任何作業，最長荒廢達到14年。保守估計可以建房屋大約108000伙，比過去6年公營房屋建屋量更多。發展局回覆說，上述調查所指的棕地，事實上相當部分正是將會陸續發展的棕地，已經被多項政府或者私人發展計劃所涵蓋。《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 康文署宣布再推出四项新措施，进一步打击炒场活动，下个月一号生效。当中最受关注的是康体通用户在递交草地足球场抽签申请的时候，必须要填报另外四个用场人士的康体通用户编号，租用人在使用球场之前也都需要在申请时填报的其中三个用场人士一并出示证明文件。足球教练兼新兴运动协会主席罗志山说，对这项安排有保留，因为部分的用场人士包括小童和海外球队未必有康体通，预料会令到用场人士有困难。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截至今年八月底，因为涉及反修例运动而被捕的过万人当中，不足三成被检控。有組織建議特首李家超在下星期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加入終止調查死線，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起訴，就應該無條件釋放被捕者，同時鼓勵當局帶頭聘用有案底青年，專業界亦都應該給予犯事青年更新機會，而不是一刀切無視他們的專業資格。信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话，近年荆棘满途的本地桌球一哥傅家俊，连日在红馆上演神奇小子的戏码，包括一 Q 一四七满分青台晋级决赛。他话只要不放弃，乜嘢事都有可能发生。他呢一番真挚感言，港人深受鼓舞。社评话，今届赛事赢尽外地球手和传媒口碑，当局应该乘势促成更多盛事回归，讲好香港故事。经济日报社评。 大公报的社评话，瑞银租用高铁西九站上盖项目最高九层，一共25万尺的楼面，引起市场热议。香港经济现时面对一些困难，但香港良好的营商环境没有改变，作为内地和国际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亦都没有改变。香港拥有很多不可替代的优势，是外资用真金白银投下信心票的原因所在。大公报社评。 商报的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星期三将会发表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外界关注土地房屋怎样着墨，希望李家超积极采纳各界的建议，展现决心，特别是通过精简发展程序，优化跨部门政策协调，才有希望解决老大难的房屋问题。商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话，康文署再次宣布市民申报租用草地足球场的新措施，尝试以增加使用者的成本压制炒场，但这些措施会同时增加其他使用者的麻烦，难免受到诟病。社评话，康文署有必要研究以科技手段治理炒场问题，同时改善预订系统的使用体验，才是副作用最少的治本之策。文汇报社评。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同埋意外事故。九龙咧，头先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子山隧道快线嗰度咧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当中嘅，相当之多车啊。龙尾到呈祥道近住清丽苑嘅，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子山隧道因为有意外啦，而家龙尾去到呈祥道近住清丽苑，而亚加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医院对开咧就有意外嘅，咁啊龙尾就排到去梳亚道。港岛咧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警署，应该北角码头啊，近住北角码头对开就有坏车阻路，咁嗰段嘅东区走廊咧而家都有少少挤塞噶，东区走廊去柴湾。北角码头段有坏车阻路，交通有少少阻塞啦。仲有就是新界的屯门黄珠路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段就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龙日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开有坏车，龙尾龙日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跑马地线嘅龙尾喺华润大厦附近。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的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龙尾石门村附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是单车馆公园的。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呢而家 界限街啊，九龙城嘅界限街，去观塘方向喇沙利道一带就多车嘅，龙尾近住弥敦道。而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啦。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体育学院附近噶。仲有就系吐露港公路啊，吐露港公路去沙田方向，科学园至到天富海湾段都系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2022年10月11日，新增4874宗确诊，多十名患者离世。 广东道珠宝店遇劫损失2000万，三名男子被通缉。 竞委会接纳私家车分销商移除保用限制，即时生效。 乌克兰多个城市受俄军空袭，乌克兰将暂停向欧盟输出电力。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呢啲喺院舍而家访客要探访嘅时候呢啲嘅安排。就係访客呢要喺到访之前呢48小时有一个嘅核酸检测，亦都有阴性嘅结果嘅。咁见到政府方面呢就话探访人数呢就係冇一个硬性规定嘅。咁但係就话暂时嚟讲都要维持现有嘅防疫规定，包括事前嘅核酸检测要求。呢个係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早前喺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上面嘅睇法嚟嘅。咁啊，當時喺會上面咧，有議員亦都提到啦，啲輪緊院舍宿位嘅長者都話唔想入住院舍住啦，因為都擔心咧入咗去之後咧就見唔到屋企人啦。亦都有議員提到啦，有長者咧係因為幾年都未能夠同屋企人見面，影響到身體狀況。亦都有議員提到有院舍係容許探訪嘅，不過咧就只係一兩個人，即係啲人數上面嘅限制啦，同埋時間上面嘅限制啦，比較匆忙等等。咁就問到政府咧，可唔可以有一啲放寬等等嘅情況嘅咁。嗱，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嘅咁。有曾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主持人。 你好，請講。 我想回应两点嘅，就是刚才九点前李辉女士咧讲到话，关于嗰个院舍员工要48小时嘅核酸检测，咁佢就觉得对员工嗰个日常啊各样嘢就会带嚟麻烦，咁佢就话觉得而家佢哋每日做嗰快测已经足够啦。 院舍员工嗰个其实系佢哋入去院舍之前当日或者之前两日其中一日啦，即系简单嚟讲就每两日要做一次核酸检测嘅。 系啦，咁佢就话觉得因为即系呢样嘢系比较佢哋嗰个程序上会比较困难啲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咁佢就话关于嗰个院友家属嘅探访咧，咁就仍然系要求，即系而家系话48小时内嗰个核酸检测，佢就话冇问题。咁原因就系因为呢啲家属系来自社区，咁嗰个风险会系大啲。咁我觉得佢呢样嘢系有啲自相矛盾咯，因为院舍员工佢放工之后，佢同样要翻屋企，同样要出去社区，系接触各层面嘅嘢。佢可能好多女性员工，佢一样要买餸煮饭、做家务啊。出去各樣嘢，咁我唔覺得院舍員工同嗰、那個院舍家屬、院友家屬嗰個社區風險係有分別咯。咁如果要院舍嘅院友家屬佢係要求呢一樣嘢嘅時候，我覺得院舍員工同樣要係冇。即冇矛盾啊！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院舍嘅員工，佢每一間係12小時工作，佢入咗去院舍，佢同院舍裏面嘅院友係好多嘅接觸，有啲譬如嗰、那個自顧能即係嗰個自己照顧自己嘅能力係差啲嘅時候，佢要去扶抱，佢要去餵食，佢要去同佢沖涼各樣嘅嘢，佢哋嘅接觸 是非常亲密的。倒返转头而家我哋呢啲院有家属第二间院舍我唔知呢，咁我所知道嘅就有啲，而家起码我所知嘅有两间，佢哋就係每一次嗰个院院有家属去探访嘅时候只係每次20分钟吓，20分钟。而院舍員工每一間是12小時，而我哋嗰啲家屬咧仍然係要求著曬保護衣，同嗰個院友係保持1.5米嘅距離，中間隔住塊板，即係同佢探監好似冇乜分別。 有冇人數限制㗎？我想知 一個， 每次一個，有冇每個禮拜 每兩個禮拜一次。 OK。 咁如果正話李輝女士就話呢方面好似社署指引。好像沒有特別規定嘛，如果是這樣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要求咯。 OK， 這個不過可能都是一個院舍自己的安排。麻煩曾女士她的看法和她的分享。還有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講一下，因為立法會那裡剛才都提到福利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面有多名的議員都關注到一些院舍探訪的安排。電話旁邊有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委員江玉歡，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江玉歡，是不是你之前在會上都有關注到一些院舍探訪的安排，或者你自己都收到一些意見？是不是？ 是啊，昨天我就在會上有提出，因為我都很感激你們，其實很多電台的封煙的節目呢，其實都有很多聽眾，好像剛才剛剛那位聽眾 打電話入電台，其實都我都過去的兩三個月啦，我都不斷從譬如市民的口中，或者從你們這些節目的口中呢，其實都聽到有很大的訴求。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剛才那位女士講得很啱的，喂，點解會只係得一兩個人探？好似我昨天開會有講，咁人哋譬如一家大細有兒有女，老人家最想見到咩？見到啲孫，見到啲仔女，係咪？咁梗係人哋想，譬如三四個最少五六個一齊去見。喂，好，即係其實啲長者好淒涼，過去三年。他们真的可能有一段很大的时间就家人连探访都不可以，大家记得了是不是？到今天可以探访了，他们又有些已经是打了针了，为什么好像令到他真的好像真的在个即是院舍里面好像入了去，其实都出不回来，又见不到人。其实刚才那位女士讲得很对，其实真的有时我真的想回，其实比探监重严。真係仲嫌你又要佢做即係咁多檢測，做咗檢測打咗針都要咁樣。其實點解要令到啲長者有咁大嘅遺憾？你知唔知啲子女都好大遺憾？我嗰日聽到一個電台嘅節目，啲子女差唔多講到要流眼淚。咁點解要令到子女？我哋中國人嘅社會，我哋係乜嘢？我哋係好即係好關注、好愛錫我哋自己嘅長者，呢樣嘢明顯就有衝突。 不過昨天何啟明副局長是不是都有個回應？譬如他提到就說要確保安老院的長者和病毒的隔離，應該要維持現有的防疫規定，包括事前的核酸檢測要求等等，即都是保障那個安全。他的看法 其實昨天好彩何啟明副局長有講得很清楚，其實呢他們就好像講到就我沒有那麼嚴的，是你們的院舍不知道為什麼搞到那麼嚴，那他就答應了，大家看到他在會上他就有承諾，他都會去檢視一下究竟啲院舍是咪太過嚴苛咧，喺探訪嘅安排。咁我陣好希望，因為我都好希望，即係何啟明副局咧，就即係通常都係聆聽我哋嘅，我都好開心。上次佢都有聆聽我嘅，因為上次我唔記得講咩嘢，即係又係關於院舍嘅。咁我好希望咧，佢立即今天就要去檢視，究竟係咪院舍係太嚴苛，唔係要話責怪啲院舍，希望即係局方咧係能夠出多啲指引，俾啲院舍安心。哦，原來咁咧，即係釐清啲呢個咁嘅即係咁嚴謹嘅情況。咁我就希望咧，咁樣係會幫助到啲長者同埋啲家人，因為好多長者個內心我知道，我理解，有好多人同我講，而家住唔好話喺我哋城市唔使入院舍嗰啲長者，嗰啲長者都已經變咗做一啲即係孤獨長者啊，即係唔想出街。喺院舍嗰啲啊，有啲人同我講，探望完嗰啲長者，別覺得佢哋完全唔想講嘢啊。咁你話我係咪好擔心咧？等啲長者， 你覺得應該係邊啲位一啲院舍，你聽到個情況係點啦？或者可以個放寬嘅位又係邊度啦？你覺得可以點啊？ 好，第一，就算未有屋企人嚟探，唔該啲院舍咧都可以，即係其實衞生當局要澄清，搞啲活動，適當嘅活動俾翻啲長者。 在精神健康方面要照顾好啲长者，政府呢方面是要俾资源啲院舍，因为啲院舍其实都好凄凉嘅喺过去几年。咁政府可唔可以带头去帮啲院舍手，俾多啲合适嘅活动，唔该俾返啲老人家。好，第二探访方面啦，系咪唔好執得咁严，唔该可唔可以拎起咗嗰啲板，而家唔喂而家系乜嘢情况，而家唔系以前咁紧急啦嘛，我哋好想掂下啲老人家啲子女，好想拥抱一下，我相信佢哋如果去拥抱嗰啲仔女同埋嗰啲老人家，我相信流得出眼泪啊。 嗯 ，OK， 系咪？ 除咗话探访嗰个安排，我见你近日都关注到就系、因为有七名嘅私家医生啦，就涉嫌滥发呢个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嘅。咁啊，由听日起咧，政府就会唔接纳一啲涉事嘅免针纸作为一个疫苗通行证嘅。你近日都有啲嘅睇法嘅，或者你有冇同当局再倾过啊？就住你嘅睇法。 冇啊，當局冇揾我喎，係咪？我啊已經即係伸出曬橄欖枝，又寫曬信、 嗯。 我寫咗信啦，係咪？即係我講完，我寫完喺我嘅即係嗰個社交平台，我亦都出咗封好長嘅信，將一啲市民俾我嘅意見。痛陳利害，點解市民會咁緊急？點解市民會有啲市民真係擔心？你唔能夠唔俾自由人哋擔心。我成日都話，開心我哋有自由，擔心都係有自由嘅。而家個疫情係受控啊嘛，點解你唔容許下啲市民有擔心嘅自由呢？係咪？ 即係你先擔心打針。 系啊， 打针嘅时候， 担心打针都应该系自由噶嘛，系咪？我担心，咁啲市民真系有佢哋个别嘅身体嘅情况。有啲市民同我讲，佢打完一针聋咗啊，听唔到嘢啊。咁你点啊？我又唔系医生，咁我只可以系下情上达啫，系咪？咁所以我好希望，其实我喺呢方面其实早前都讲咗好多。咁嗱，今日咧，其实十点半啦，就听嗰、那个即系、就是、有一个指示啦，系咪法官？我系咧，即、就、系、是、我系信法治嘅。我亦都好希望，即係其實法官啦，考慮佢哋法律嘅嘢，希望佢都有一個即係明確嘅定奪啦。不過我會無論如何，我係會尊重法庭嘅決定。 嗯，不過我見其實政府之前有一個回覆都提到話，其實唔接納嗰啲豁免證明書係作為不適合接種嘅證明，屬於一個嘅疫苗通行證嘅安排，就唔係話政府直接廢除個醫生發出嘅醫學證明書，有個咁嘅講法嘅。 呢樣嘢好唔清晰啊。 嗯， 我真係有時真係覺得廢除又好，唔承認又好，覺得佢哋唔符合又好，咁你都要出嚟講點解有一個理據，兩萬幾張用同一個理由先得㗎，你有冇證據啊？嗱，我唔係鼓勵人犯法，我要重申，我唔係鼓勵人犯法，我而家講緊係一個程序公義嘅問題。咁點解會可以咁樣做呢？咁我真係好渴望囉，其實我都係想一個建設性嘅對話啫。咁、其實政府可唔可以出嚟真係就個法律，不過而家都唔使啦，十點半都聽啦，其實法庭。咁、其實我成日都話點解要去到呢一步呢？其實市民喺俾我寫喺嗰個平台之前，其實市民喺嗰一個星期前前過我好多，其實市民大眾都已經問咗呢個問題，只不過我聽咗政府好似冇乜回答。 佢都提到話有合理理由懷疑嗰啲嘅醫生冇遵從衛生署嘅指引咯，即係話個數量比較多嘛。 我知，但係合理懷疑呢樣嘢都好危險嘅咩？懷疑，我成日都話懷疑啲乜啊？你都未去睇過曬，我真係好問，我真係想問，咁有冇睇過曬兩萬幾張？是咪？你一定要檢視過兩萬幾張，你先可以叫做懷疑嘅。咩叫做合理？我唔知個理喺邊一度，我唔知懷疑啲咩嘢。咁唔緊要，其實我自己覺得法律都係大家都係睇法律嘅啫。係咪？我哋都想香港係依法律而行嘅。咁我就唯有睇下今日其實法庭點樣判。琴日我又睇到有一啲話。即係政府好似話啦，即係而家傳聞乜都傳聞，其實我都唔明點解話有一個叫疫苗通行證豁免證明書俾翻話嗰兩萬幾個肯打針嘅就會再整多張咩疫苗通行證豁免證明書。我喺呢度就講句公道説話，喺 599L 呢個規例裏面咧係有界限嘅，唔係你寫，唔係你話俾乜就俾乜，因為喺呢個 599L 裏面咧只可以發疫苗通行證指示嘅啫。亦都得一種叫做指明醫學豁免證明書，點解會無端端走咗一張可以叫做疫苗通行證豁免證明書？我都好想政府解釋一下，無端端點解會越整越多嘢出嚟嘅喺呢個 599L。 OK， 好啊，唔該曬江玉寬先，同你傾到呢度，好。 江峰講到有關於頭先提到咧，因為有啲報道都提到，據了解啦，政府最快下個禮拜咧初咧就會推呢個叫疫苗通行證豁免證明書，其中明報都有提到嘅，就讓一啲咧免針紙失效嘅市民咧喺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啦，或者係醫管局嘅普通科門診診所咧係接種疫苗嘅時候咧，由駐場嘅醫護發出相關嘅證明書，咁啊符合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可以進出一啲食肆嘅處所。不過呢個都係消息或者據了解嘅情況嚟啫。頭先提到十點半嘅情況係講緊咩咧？就係郭卓堅上個禮拜入禀高等法院，質疑當局咧係廢除免針紙嘅做法違法。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越權，咁啊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咧，尋日咧就係頒下呢一個嘅書面判詞，批准覆核申請，就話案件有急切性。今朝早十點半咧就會開庭處理嘅。另外仲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啊，龍翔道往觀塘方向近獅子山隧道快線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呈祥道近清麗苑，駕駛人士請考慮改道行駛。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黃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 你好，請講。 冇啊，因為其實我都想開放可以探訪院舍，因為我媽媽去住咗院舍啱啱三年幾，其實就係疫情爆發之前去入住嘅。咁其實佢入住嘅時間呢，我哋係每日都會去陪佢去餵飯啊，幫佢換片啊，同佢行啊咁樣。因為我媽媽係有認知障礙，其實喺呢三年時間呢，佢係完全唔知道我哋係有探過佢。即係雖然而家係有 1.5 米嗰個距離嚟到可以探訪，但係因為我媽媽佢認知障礙咧，其實佢係唔知道我哋係即係真係坐咗喺度同佢係有接觸到咯。因為其實佢係好需要啲實體嘅接觸， 即係掂下佢，搭下佢膊頭。 係啦，冇錯，係啊，係啊嚇。因為其實尤其是認知障礙嗰啲咧，就算我哋同佢視像咧，佢係感受唔到嘅。即係佢係 認唔到，認唔認到把聲嘅咧？其實聽唔聽到你哋嗌 佢？把聲佢係認到嘅，但係其實佢係需要即係一個實體嘅接觸咯。佢哋同埋即係就算我而家我去院舍，我去實際去探訪佢，咁又要保持 1.5 米距離。其實佢即係佢都猛聽到把聲，佢係猛咁望，佢係唔知道我係響邊一度。 有冇任何反應㗎？其實個過程入邊。 佢系会有少少咯，好轻微咯，即系但佢系得可能一两秒，咁跟住过咗佢又冇。 OK， 希望点样放宽咧？或者你谂住系？ 其实譬如佢可以开放俾我哋入去，净系喂一餐饭，即系我觉得其实院舍佢哋人手咧都好紧缺噶。咁譬如其实我哋之前我哋都系帮手喂饭，即系可以减轻啲员工佢哋嘅负担啊，咁样样，即系真系入去。譬如淨係限住餵飯嘅時間，或者即係一兩個鐘咁樣，其實我哋已經覺得係好滿足、好開心㗎啦。 明白，好啊，唔該曬黃女士，講到佢媽媽嘅情況咧，有認知障礙症嘅，咁亦都提到話喺疫情嘅過程入邊，好多時候冇得親身探啊，要用一啲視像方式，可能嗰個嘅效果都會有折扣咁，希望可以多啲有啲接觸，同屋企人可以喺一個即係親身接觸嘅探訪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今日是日本第一日恢复旅客自由行入境，过百名市民早上七点前在本港机场排队登机，准备前往日本旅行。原先生一家三口打算到福冈自由行五日，准备花费至少40万日元，他说心情兴奋。苏先生一人前往福冈、大阪等地约两星期，他说日本政府宣布恢复自由行当日就抢到约3000元的机票，对上一次去当地已经是两年前。万小姐和几名朋友到大阪自由行，他说每人机票约6000元，自己会做足防护措施。周先生说和太太参与报团自由行到大阪，周太形容好像回乡下一样，表示由於回港不需要住檢疫酒店，最終團費只需要約7000元，認為是超值。香港快運表示已經增加10至12月航班，額外提供超過400班機，來往香港和日本佔超過380班。香港快運表示本月每星期營運約50個日本航班，12月旅遊旺季每個星期增至120個，

即係表達一啲意見啊，或者係去諮詢啊嗰、那個情況應該點樣做法嘅。 Okay. 涉及兩萬張呢啲嘅免針紙啦，七名私家醫生啦嚇。點睇整體呢個做法咧？而家就全部呢一啲兩萬張針紙都係會係失效咁樣，你點睇政府呢個做法咧？ 當然我想這個就都有一定的爭議啦，咁正如剛才有嘉賓講，就大家都關注啦，即係陣間十點半鐘嗰個司法覆核嘅嗰個聆訊啦，咁呢個就再睇法庭對於譬如話政府喺即係執行呢、這、一個即係呢、這個取消呢啲免針紙嗰個豁免證明書嘅時候咧，嗰、那個法律嘅理據究竟充唔充足啦？咁但係我想講就係話，其實喺一個月之前啊，即係政府係發現咗呢兩萬宗嘅個案而係決定要去取消嘅時候咧，其實都應該要預計得到咧，就係呢啲市民如果就算佢之前係真係一針都未打，喺呢一個月裏面咧，即係去接種第一針都好咧，其實佢一定就唔符合到嗰、那個即係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嘅，咁亦都會阻礙咗佢哋即係出入一啲嘅場所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即係直到尋日先至去公布就話咧，係會有一個即係進一步嘅豁免俾呢啲即係願意打翻針嘅市民咧，都係遲咗嘅，咁令到佢哋白白擔心咗成個月嘅時間。 不過暫時都係有啲報道引述消息所講係話嚟緊可能有呢個叫做豁免通行疫苗通行證豁免證明書等等啦咁。嗱，如果真係係推啦，又下個禮拜真係推啦，係咪都叫做將嗰、那個影響性減到最大咧？叫做 都係嘅，即係我諗如果睇翻政府尋日佢哋自己嗰個新聞公告咧，都會有講，即係會即將有呢一份嘅豁免書。咁我哋相信就呢個都會即係再鼓勵到咧，即係之前未打針嘅市民，或者係即係呢兩萬個嘅市民咧，係能夠即係即係增加佢哋意欲啊，即係真係重新去打針。咁我想強調就係、是、都唔淨止係嗰兩萬宗嘅個案嘅，因為以往咧，其實疫苗通行證個豁免證明咧，都係分時段咁樣去即係去攞嘅。譬如話有陣時有啲病人佢睇完醫生咧就見佢嗰個身體狀況未合適、未穩定咧，可能就俾譬如話三個月或者半年嘅時限，咁咧就有個即係豁免證明書啦咁。咁其實呢啲嘅豁免證明書咧，過咗個時限咧，其實佢哋就未必會復診嘅時候再續得到噶啦。咁以往都有啲報道就係、是、即係有個市民佢一針都未打嘅，不過當復診嘅時候，醫生見到佢嗰個情況穩定咗啦，咁咧其實就唔再簽發嗰個證明書啦。咁佢真係開始打翻第一針都好咧，其實都未能夠滿足到嗰、那個即係當時嗰、那個通行證個要求。咁所以呢啲情況一定唔係淨係影響緊嗰兩萬個即係求診呢七名私家醫生嗰啲嘅病人。 即係所以你覺得，就算唔係涉及呢兩萬張嘅免針紙，其他一啲曾經攞過醫生紙跟住再打針，但係都未必符合到嚟緊可能因為11月30日起咧就要打齊三針呢一個要求，嗰啲都應該可以攞埋呢一個疫苗通行證豁免證明書，係咪應該都係咁啊？ 係，我哋相信應該要嘅。如果唔係就好荒謬噶嘛，因為即係一啲以往用有開豁免證明書嘅病人。佢嘅情況係合適可以接種疫苗啦，佢真係去接種啦，開始打第一針啦，咁反為又係唔能夠符合到出入場所嗰啲嘅要求咧，咁呢個就係即係幾荒謬嘅狀況，所以同呢一批而家兩萬宗嘅病人嗰個情況咧，應該都係相類近嘅嘛，咁點解即係佢哋又得而即係嗰啲啊，即係真係原先個身體狀況唔合適，而家願意打針嘅病人又唔得咧？ 整體嚟講，你覺得譬如今次呢個事件咧，即係我意思係即係七名嘅醫生涉嫌濫發免針紙而被拘捕之後，有冇話即係其實有啲病人都反映嘅揾醫生去簽發呢個免針紙係再難咗嘅咧？因為之前都有啲講法話比較難嘅，有冇聽到佢哋反映個情況係點咧？ 其實呢啲豁免證明書咧就即係都我哋都見到咧有唔同嘅時間咧，即係醫生簽發嗰個意欲咧係都有唔同嘅，譬如話好早期。即係當未即係仲未有即係真係嗰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嘅時候咧，相對地咧醫生簽發咧個意欲係會大啲嘅。咁但係開始即係隨住係由二月開始嚇，即係疫苗通行證逐步咁實施咧，而衛生署亦都係即係明確即係作出一啲指示，就係、是、邊一種嘅身體狀況先至可以獲得嗰個豁免證明嘅話咧，咁嗰、那個即係醫生簽發嘅意願咧。就相對會低啲啦。當然嗰個係 有一個科學上面的理據在背後支持啦。咁所以呢個亦都即係從個醫學科學上面咧，就都好難話即係嗰個做法咧係唔恰當。但係調翻轉喺病人角度咧，其實佢哋真係擔心噶嘛。咁呢個擔心嘅狀況咧，無論你即係得當然如果佢攞到豁免證明嘅，咁當然就會安心一啲啦。咁但係攞唔到嘅時候，嗰種擔心佢無法消除噶嘛。咁所以我諗喺成個一方面收緊咗呢啲簽發嗰、那個。即係條件，而嗰個條件係基於科學理據，呢、這個我哋都覺得都合理嘅。但另一方面就係點樣解決到呢啲病人佢哋嗰個擔心咧，能唔能夠有更加多嘅諮詢啊，或者係即係佢接種疫苗嘅時候能夠有啲緊密啲嘅監察。事後出事嘅話，真係有啲新嘅狀況，有啲不適嘅反應，可以盡快即係有啲特別嘅安排。可以讓到佢哋求醫咧，咁呢個先至會令到佢哋更加安心地去接種嗰疫苗咯。 OK， 好啊，唔該曬彭昌，同你傾到呢度。 係， 彭昌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嚟嘅，咁啊又想同大家講下關於同一啲體育設施有關係嘅措施。尋日咧就係康文署宣布再推出四項嘅新措施，就係打擊一啲炒場活動。咁啊，係計即係今年五月啦，推出多項嘅打擊炒場措施之後咧，係再推一啲嘅措施。咁啊，其中包括咧就係新安排之下咧，租用人咧喺唔取場同埋唔用場唔在場使用嘅違規使用期咧，就會由現時連續三十日調整到連續係六十日，即係話咧連續六十日之內咧，個租用人咧係有兩次違規唔取場等等咧，就會係被暫停預訂收費康體設施的資格九十日。另外咧都有即係租用人如果因為違規轉讓用場許可證被暫停預訂收費康體設施的資格期限咧，就係由而家一百八十日去加倍去到三百六十日。另外啲都涉及到足球場一啲嘅申請嘅情況，話希望可以打擊炒場嘅。詳情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李月敏，早晨。 早晨啊，张乐文。早晨啊，各位听众。 早晨，李月文。先讲第一个措施先，即系佢十一月一号就推呢一个嘅措施噶啦。咁就头先提到啦，就系话如果你六十日之内连续六十日之内有两次违规唔拎场嘅话咧，就会即系暂停佢可以订一啲康体设施啦，九十日嘅咁。呢一个同之前有一个嘅类似嘅做法，就系三十日之内唔可以违规两次，而家就六十日之内唔可以违规两次，系咪个阻吓性叫大咗，或者本身呢一招有冇用咧？ 不如咁咧，第一同第二項咧係好相似嘅，其實都係講緊即係你幫人用場咧，或者你訂嘅場咧，你唔出現啊。講第一個就其實基本上就係大部分嘅普及市民咧，或者業界啲教練咧，都話係收啦，即係收緊咗嘅辣椒嚟嘅。點解？因為咧，我三歲入邊，我真係可能有時候真係病咗或者乜，我趕唔切去取消，或者我出現唔到，咁我有兩次機會。但係而家你變咗係六。即係兩個月，即係六十日咧，就有兩，即係要你要小心啦。咁即係話咧，你一個月最少，即係最可能只係犯一次錯嘅啫。咁其實基本上咧，佢下邊嗰跟住個條文仲重要就係話咧，如果我俾我捉到你犯錯，你又解釋唔到，上嗰兩個要解釋到啊，解釋唔到，咁你可以停賽一年啦。 但呢一個解釋唔到嘅情況係會有啲咩情況？你會？剛才你講的叫違規轉讓用場許可證而被暫停你用那些康體設施的資格，有些什麼情況會無端端會這樣呢？要正常用的 我不如這樣說，譬如即係講緊而家嗰個狀況嚇，就等先講而家個改善。當然而家個炒場情況或者叫代辦申請場地嘅情況就改善咗嘅。咁譬如有個 A 教練，佢真係要早班，咁但係咧由於即係好大競爭啦，咁佢就揾人幫手去排隊，或者係透過電腦程式幫佢攞場。不過以前咧就係、是、嗰個人咧就係、是、嗰個另一叫提供服務者叫 B 人啦，B 人咧就可能佢真係幫你攞場噶咯。咁 A 教练当然都会有啦，咁可能喺嗰个过程中咧，如果 A 教练冇，即系因为佢自己可能攞唔到或者攞第二方法咧，佢直情喺第一个情况，我赶唔切，出现唔到，咁或者去到嘅时候，阿 B 其实就帮你签完之后走咗，咁好啦，咁嗰个场咧，基本上咧，康文署嚟嘅，都我哋过往基本听到教练反应就咧，佢继续俾你用，跟住佢就俾你黑猪仔。咁好啦，如果你解釋到嘅，咁你就唔會跳下一個條款。咁即係話咧，我唔會停你呢個教練或者呢個人180日。但係如果而家咧，佢做法就係、 你犯了兩次錯啦，你冇理由唔喺度噶嘛，咁你話哦嗰人去邊？佢當然要證據嘅，因為而家康文署好嚴噶，佢唔係你講完算嘅，要你解釋咧，俾啲文件嘅。咁如果物合誒處方唔接受你解釋的話，佢就會跳下一格，就係話俾你要罰180，唔好再搞。咁而家兩項加埋咧，其實我都話嗰個阻嚇作用係大咗，同埋即係變咗啲辣椒嚴緊咗嘅。 嗯，但頭先你講呢個辣椒嚴緊咗，係咪對一啲正常嘅用家嘅限制多咗？但係對於炒家一啲炒場嘅人士嚟講，又係咪有一個嘅打擊作用咧？ 嗱，其實要講炒場咧，其實好老實咧，我哋發覺咧，以前咧就3:00-4:00張有人排隊嘅，咁咧就自從咧康文署即係推咗個方法就係、是。7:15之後先可以接受排隊人去做預訂付費場，咁呢啲排隊人就少咗，所以咧即係嗰啲所謂嘅代勞嘅人咧，即、就、係、是、人數就少咗，即、就、係、是、透過呢個方法去揾錢嘅人啦，我咁講啦就少咗。雖然呢班人數少咗，就但係就落咗一啲咧高科技人嘅手上邊，咁嗰個所謂代勞嗰個過程中嘅即係個活躍度咧，似乎唔係太過有明顯嘅減，但係就好老實就冇惡化。 所謂高科技即係咩？即係用一啲程式去搶場， 冇錯，係啦，係啦，因為你要變咗係用7:00開始啊嘛。咁、當然啦，我哋都留意到嘅，處方都開始不斷去用唔同方法，譬如嗰啲辨認碼或者早前都係禁點擊啊，而家就變咗呢幾樣就變咗一個拉動嘅方法，就避免咗啲電腦嘅程式去即係首先用曬啲空間咯。 嗯。其实近呢段时间，你有冇观察到由五月开始已经有嗰啲即系打击炒场嗰啲措施啦？头先话冇恶化，亦都冇特别好到咁，但系有冇见到话，譬如可能炒场嗰啲嘅费用都多咗啊，或者有了解到有啲体育教练都因为真系冇场，又费用高咗，都要无奈要去帮衬，有冇啲咁嘅情况咧？ 嗱，我哋咁讲咧，我哋想了解嘅体育教练，即系譬如即系主要系即系篮足啦、网球啦，咁有啲即系用个总室嘅瑜伽教练啦、羽毛球教练啦，咁佢哋都话咧，其实嗰个咧，炒场费冇高到啊，真系反而调翻转平少少嘅，因为咧就转咗电脑程式化啊嘛，咁即系话个教练如果愿意俾个康体通一个 B 服务提供者嘅时候，咁、那个 B 服务就提供者佢就用佢嘅程式帮你攞啫嘛，同埋最重要一样就个 B 服务者而家其实佢自己唔使落去签场，因为系用譬如阿萧教练你系想要嘅，你讲俾我听你要边个地方边个地点，我咪将你知道用程式同个电脑自己运作啫嘛。 嗯 哼，最好咧攞到个场之后系你萧教练自己嘅啫、所以。咁变以前嗰所谓我要落去帮你签场啊代劳费，我帮你排队嗰啲费用全部冇晒噶啦嘛。 嗯， 所以费用就冇贵到，反而咧就有少少回落。 OK， 咁但系你话嗰、那个系咪都要靠呢班人咧？系都要靠呢班人嘅。点解咧？因为好多教练一日一朝头早6:50就坐定定，刷完牙就台面摆两三部手机就开始啦。等咩？ 即系佢哋都要用呢一啲。违规嘅科技啊，即系你知啲教练。 唔系教练唔系话佢，因为我有几部手机噶嘛。 哦 ，OK， 即系佢哋都抢啫，即系一齐抢系嘛。 佢自己一齐抢，但系佢亦都话啦，佢自己嘅成功率好低嘅。佢都话佢如果交俾嗰啲服务提供者做咧，起码有80%机会啊，都唔系100%，起码有80%机会攞到场。 OK， 我哋讲埋另外有一招先，因为佢有一个康体通用户咧，就递交天然及人造草地足球场嗰个抽签申请嘅时候咧，必须填报另外4名，即系多4名。嘅用場人士嘅康體通用户編號，而租用人亦都必須同其中3個人一齊去到嘅時候要簽場啊，同用設施嘅咁，呢、這個有冇用咧？ 啊，呢、這個當然有用啦。嗱，其實咧，即係人造草場係以前咧講我哋5年前啦嚇個制度，5年前足球炒得最犀利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當時全港加加埋埋咧得個60多個足球場。 嗯， 而家好啲，而家就有80，我冇记错，应该81個啫，应该系，而家都有81個咋。咁、但系远远同个规划比例有好大距离嘅。但系咧，个好处就系你抽咗签之后咧，真系有啲人即系唔系一定得嘅，即系你排队都冇用嘅。点解咧？所以变咗冇人去排队啦。点解？因为入纸啫嘛。所以咧，佢换句做法就系大家就系、是、我叫做好似围标咁啦，大家代入纸咯。嗱、呢个方法嘅好处系咩咧？就系话唔系一个康体通入一个叫做所以抽签字，你要凑够4個人先入得到嘅。咁、但系显出另一个问题出现咯。两个问题，一就系、是、咧有啲人冇康体通啊，譬如咧我哋啲教练教 U17以下，即系嗰啲叫青少年嗰啲咧， 啲小朋友嗰啲冇空氣通喎，咁點搞咧？咁個教練就開始頭痛啦。其實琴日講緊啦，喂，我加助教都係咁啫喎。如果我加埋個家長，我都好啲啊，四個啊，個家長到時籤場啫嘛，佢咪都陪佢拎出嚟一踢波嘅啫。但係如果家長公司 O T 咧，個家長屋企有事咧，唔嚟咧，四個招三個要到先籤到場喎，咁。所以呢，他們都有少少反應，就是這個方法政府做是有打擊作用，但可不可以就是說，譬如我給五個名字，你給我三個呢，你就不要就是四個中三個，就是其實一多一個來不來我就不能踢球了，就 是多些走散位，一開始已經填定多幾個可以。 是啦，即其實你政府都想管，即是等真正用家用到嘛，那個我剛才說的例子老實真的，這個真是例子，那個教練說，我教開小朋友的，教開即是少年隊的，那点搞呢？咁我到时即系搵埋家长，但家长冇义务必然咁咧，我俾学费你个即系球队， okay, 我带个小朋友嚟，我仲做埋呢啲嘢，唔系嘛？ OK， 好啊，唔该晒李耀敏，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李耀敏咧就系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会长，同我哋讲到话康文署咧就11月1日下个月生效嘅又有啲嘅炒场嘅措施，就多四招，希望可以进一步打击一啲嘅炒场活动嘅。咁其实都系五月嘅时候都有好几项呢啲打击炒场嘅措施，不过就寻日就再多四项。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同大家讲下外面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3度，相对湿度42%，一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继续为大家介绍《兴亡的世界史丛书》的其中一本，由日本学者小杉太所写的《伊斯兰帝国的吉哈德》，当中是讲述有关伊斯兰早期的历史。 作者小杉太认为，伊斯兰帝国的成功是穆罕默德怎样将伊斯兰教义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文化结合改革的结果。伊斯兰的政教合一其实并不新鲜，例如犹太教、基督宗教、波斯亚涉美里德王朝以及埃及，宗教和管治结合并不是新鲜的事。但是早期伊斯兰诞生所具有的公平、普及色彩还是值得称道的。称作乌玛的穆斯林共同体，例如宣礼，每日都会定时朝拜。作者认为这样会带有聚合群众、增强团结的效果，而且亦都带有集市的效果。又例如斋戒月日间不吃东西不喝东西，即是整个民族同甘共苦的意味。在贫富悬殊、坚尼系数上升的今日，更加能体会当中的善意。 例如天货是指定要把财产和食物直接捐助穷人，亦都带有社会福利的意味。所以为今天误解的一夫四妻的制度清楚定明，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孤儿，那么你们可以择取你们爱月的女人，各取两妻、三妻、四妻。意思就是可以多妻是因为要照顾孤儿，沙漠环境无情，商旅有去无归是常事，加上战争死伤多，孤儿和寡妇的问题严重，与现代社会大不相同。其实穆罕默德自己就是孤儿，他的妻子哈蒂加本身亦都是一位寡妇，而且男方必须公平对待所有妻子，不能偏心。今日在其他文化眼中的奇怪事，从历史去看可能有他的理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伊斯兰帝国的吉哈德》，作者小杉太，由八旗文化出版。